丝模样幻想，如果能跟你天天都这样， 我也想。虽然我不太浪漫常发呆，谢谢你总是不厌其烦。等等，去哪里晚餐，这样的小事我都能想得愉快。 爱了不害怕一个人， 有你 互不更完整。 爱了从此将两个人不想分开了。 天生一对就算做的也好快乐，你最懂得我在想什么，笑我 我的怎么生 都有你陪着。天生一对宁愿永远爱的天真，我们很渺小可是却很认真，珍惜相遇的缘分相爱着。

装的勇敢，不轻易让你看穿。我以为可以很坦然，面对分开时不觉得伤感，然而将灯关上，一片无声黑暗，心痛的大声呼喊。我想我 be united. 将所有心灵点燃。 穿越了阻隔的力量是那么澎湃， 只为在一起。

调的咖啡，交换着心情和恋爱。有过几次感情好与坏，最后还是会坐在这里，说一说苦恼，说一说悲哀，只有他陪我，没有谁。也许那 次这样陪你喝酒直到天亮，我愿意用些时间陪着你疗伤，劝你和他一刀两断是为你着想，不要再胡思乱想。你不顾一切让他靠在你的肩膀，而他偏偏让人失望，更让你绝望，不忍心看你孤单徘徊在街上，于是我来到你身旁。朋友难当，不忍看到你心碎，看你反复受伤，朋友难当，希望这一段时间不会太漫长，有朋友一起扛，一起分享，所有人都喜欢你开心的模样。肩膀，而他偏偏让人失望，更让你绝望，不忍心看你孤单徘徊在街上，于是我来到你身旁。朋友难当，不忍看到你心碎，看你反复受伤，朋友难当，希望这一段时间不会太漫长，有朋友一起扛，一起分享，所有人都喜欢你开心的模样。朋友难当，若你有难我就会心甘情愿去帮，朋友难当，谁让我早已习惯你在我心上，让我们一起唱，唱到天亮，拥有朋友的路不再迷茫。 难当，有难同当。

爱会在茫然中，在我的人生旅途，选择了多少错误。我在睡梦中惊醒，感叹回眼无尽，恨我不能说服自己接受一切教训，让生命 想对你。 说在一起靠感觉，感觉无常在变转变，无标点， 想说爱又怕被拒绝，只见你的名字没来到口边。 你说在一起靠誓言，心里充满问号等号和句点， 想要是只怕你撒野，陪住你天天在兜圈，只见你的影子在晃动一遍一遍。 我愿委曲求全，对不愿拉不紧的感觉，试过才能安心理解。 我愿不顾一切，让感情不再没有标点，那会花上满是冬天，继续添上一天又一天。 变转变无标点， 想说爱又怕被拒绝，只见你的名字没来到口边。 你说在一起靠誓言，心里充满问号等号和句点，